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4集，天山之髓。司马空见白玉堂刚才能轻松打伤了薛长东，就知道这小子必定有料，但刚才他们三个年轻人都不能说是真的赢了，仗还没开始打，不过胜了个巧劲而已。论内力论武功，三老应该不会输给这么年轻的三个后生才是。见薛长东跃跃欲试，想要再打一遍，司马空灵机一动，对他摆摆手： 老爷子，你不如去休息休息，我帮你教训这娃娃。 薛长东皱眉看了司马空一眼，他可不傻，他刚才那一下子就算被白玉堂打败了，再打似乎有些厚脸皮，可是如果不打，那传出去他以后可能就真的要隐退了。而这司马空如意算盘打得好，他如果认真跟白玉堂打，起码有五成的胜算吧，要是赢了，凌驾于天山派之上报了仇不说，还能直接把他们三个拼下去，果然是个老狐狸。司马空好像是得了个大便宜似的，赶紧挤掉了薛长东。 白玉堂，来来，我跟你过两招。 不料白玉堂没动地方，也没朝他看，而是微微皱起眉，低声自语： 风声变了。 展昭和赵普对视了一眼，风声小四子在后头，紫影抱着呢，好奇地问了一句： 什么风声啊？ 紫影和折影对视了一眼，不明白。而远处蓝狐狸歪着头看身边的阴猴，就见他脸上的神情有些怪异，似乎是欣喜又满含惊讶。 赵啊，你小心被拼下去啊，这小子是真材实料。 此时展昭和赵普看着前边白玉堂的背影，原本他微微扬起的发丝是往东边飘动的，此时却变成了往西边，在山峰没有一丝改变的情况下，发丝的方向变了。司马空见白玉堂突然神神叨叨，以为他是要使阴招。 你说什么呢？ 让开。 随着白玉堂话音一落，众人就看到白玉堂突然背手抽刀，古怪的拔刀之声响彻整个山谷。由于白玉堂的云中刀非常长，所以抽刀的姿势很特别，他基本都是背手抽刀，与一般刀横向由前抽出不同，他是纵向从后边抽出来的，一条长长的白光在他周身都画上了一道光晕，再加上他扬起的黑色长发，还有周身的雪白，展昭就看到几个天山派的女弟子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，激动得一塌糊涂。 糟糕，这小子刀里头有玄机。 然而还没等司马空看明白，白玉堂的刀裹挟着强大的内力就来了，是有千军不可阻挡之势，激得四周扬尘四起。 够霸气的刀。 司马空一看，开招惊人，本能地退开了两步，却见白玉堂根本不是冲着他来的，他劈山之势虚空一刀，双手握住刀柄，纵向朝地面劈了下去。刀尖带出来的强大内劲笔直地走出去老远，地面上出现了一道明显的裂纹，直接延伸到远处的林子里边，连着一阵枝杈断裂树倒石裂的骚动之后，林子深处正对着众人的一块山石上受到了猛烈一击，发出巨大的响声。小四子忍不住就捂住耳朵，然而这样刚猛的一击，那块山石却没有裂开，因为白玉堂的刀带出的内劲根本不是击中了山石，而是击中了山石前面不知何时也不知道怎样出现的一个人身上。那人手中有一把赤红色的古怪兵器挡住了刀劲儿，同时内劲相撞后发出了巨大的响声。再看在场众人， 一片肃静，都惊讶地看着那个突然出现的人，还有这气势惊人的一刀。直到空中两只盘旋的仙鹤鸣叫升起，惊醒了众人。薄薄的尘土渐渐随着山风消散，只见山石前边站着一个老头，一头灰色的发，穿着白色的长袍，有黑色的腰带和衣摆，下巴上三绺灰白的胡须，身材瘦削，手中一把赤红色的兵器，现在看清楚了，原来是一把拐杖，鹤头凤尾，当中盘龙雕刻，十分精美。老头十分淡定从容地将挡住白玉堂刀锋的权杖往地上一戳，身后两只仙鹤落了下来，优雅地昂着头四处观看。小四子突然凑过去，对着紫影咬耳朵。 胖爹好像寿星老。 紫影忍不住就笑出了声，众人又从惊讶中醒神。 你不够资格，他来。 白玉堂对一旁的司马空视而不见，司马空的脸色好尴尬，不过他也暗自庆幸，白玉堂刚才那一刀若是冲着他来的，还不知道能不能挡住。果然天尊能看中的绝对是怪物。远处阴侯忍不住就笑了起来。 好小子。 公主你还笑啊，他能打得过空鹤吗？ 硬碰硬未必，不过嘛， 不过什么？ 这小子有点意思，看看再说。 阴侯到了山门的脚上蹲下看热闹，看了一会儿，突然抬头看天色，又朝西边的元天看了一眼，面露讶异之色。蓝狐狸也顺着阴侯望的方向望，但什么也没发现。 公主， 打的就是这个主意嘛，如果真是……那可真是不得了了。 公主啊，你说什么呀？ 要不要赌一把？ 赌什么？ 白玉堂能不能摆平空鹤？ 应该不行吧，毕竟实力上有差距。 阴侯却是笑了笑，拿出十两银子来往山门顶上一放。 哼，我赌这小子能赢。 要怎么赢？ 多难赢的都可以赢，从来没输过。 啊，说谁啊？ 好多年没看见这种打法了，赶紧让我开开眼界。 白玉堂彻底无视了那四个老者，而是将矛头指向最后被他逼出来的那个神秘老头。 这谁啊？ 空鹤。 啊，不认识。厉不厉害？ 据我所知厉害的。 展昭嘴上说的轻松，心里却替白玉堂捏把汗。空鹤老人是出了名的高手，辈分其实可以和阴侯天尊他们齐平了，这么硬的骨头白玉堂怎么啃？硬拼吃不消的，难道用巧？空鹤抬眼上下打量了一下白玉堂，冷笑开口，声音沙哑，也显得很苍老。 原来是天尊的高徒，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中看不中用的，我且问你，天山派武功的精髓是什么？ 天山派众多徒弟们刚刚被白玉堂那一刀的威力镇住了，不过听到这问话倒是都竖起了耳朵。空鹤等着白玉堂回答，却没等到，空鹤立刻含笑看他。 怎么还没参透？ 白玉堂依然一张万年不变冰山脸，沉默不语，宠辱不惊。可以说他木讷，也可以说他淡定，或者他根本不想理你。 你知道我是谁？这么说你有把握赢我？ 白玉堂终于是舒展开了眉头，脸上出现一丝不耐烦的神色。 真啰嗦， 白玉堂真不适合行军打仗，欧阳都是边唠嗑边打架的。 展昭知道赵普看出自己有些紧张，所以故意说个笑话放松一下，抬头看他，赵普正给他使眼色呢。 管他什么鸟，就算是今天上的是阴侯天尊，大不了我们三个联手打， 鬼都给他打扁，怕他个养鸟的老头。 展昭叹气，生的赵普这样一副性格也不失为一种运气。不过展昭清楚，空鹤老人的功夫十分接近于隔空掌，他能在虚无之中聚集内力打人个措手不及，而且精通隐遁之术，尖角似妖，经常一打就没影了，随后出现在你背后偷袭，十分不好对付。白玉堂微微侧过头看向陆峰， 都退后。 陆峰立刻带着天山派的门徒退后。空鹤见白玉堂真要动手，只能心中暗笑， 哼，小子无知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 远处蓝狐狸也捏了把汗。 公主真的能赢啊，要不要去帮忙？ 阴侯却是淡定摆手，指指自己的耳朵。蓝狐狸不解， 白玉堂说的对，风向变了，要赢着老家伙机会只有一个，就在今天。 随着阴侯的话音落下，就听到西北边玄天出现了轰隆隆的闷雷声。 要下雨了吗？ 雷声滚滚，越来越清晰，众人都退到了后边，只留下白玉堂和空鹤站在风里，发丝凌乱，衣袂翻飞。空鹤眉目间已经从刚刚的不屑变成了几分认真与几分吃惊。 原来如此，果真是机会难得。 你不是想知道天山派的精髓吗？ 白玉堂终于开口，声音是前所未有的冰冷，伸手持刀竖于眼前，云中刀耀眼的寒光几乎将那张俊美异常的面容一分为二，看起来却是肃杀如同罗刹。 我来告诉你。 就在白玉堂这句话出口，突然之间黑云压顶，狂风大作，远处天幕云层如同奔腾的马群，地面飞沙走石，正上方的天顶突然一个惊雷，蓝色闪电击穿云层，铺天盖地的黑暗笼罩，遮蔽晴空，变天了。展昭看着白玉堂的背影，手中巨阙渐渐收紧。 原来如此，天山派的精髓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